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贵宾席内观战的戴沐白已经站了起来，唐三眉头微皱，但很快就舒展开来，嘴角处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。 这死胖子要干什么？ 聪明。 哇，这位火系魂师在干什么？天啊，他的火焰怎么是不怕水的？难道他要将整个斗魂池中的水都蒸发掉吗？ 大片的水汽升腾而起，但只要一接近马红俊的身体，立刻就消失了。胖子那道凤凰火线只是保持在水下，并没有增强，也没有减弱。他怪异的行动自然也引起了海魄兄弟的注意，他们很清楚，只凭这样的魂技就要蒸发这里的全部池水，那是绝不可能的。要知道，这可是直径100多米、深达10米的水池，该有多少水？但是他们同时也发现，自从马红俊的凤凰火焰注入水中之后，原本清凉的池水开始发生变化了，水温竟然在开始缓慢的上升。虽然上升的速度很慢，但他们依旧敏感地发现了其中的变化。两兄弟不禁大为吃惊，这究竟是什么火焰能够令这么大一池水温度缓缓升高？那它本身的温度将会达到怎样可怕的程度呢？不能再等下去了，海白海鬼两兄弟几乎同时向马红俊发起了攻击，两道清晰可见的水流从马红俊身体两侧腾起，化为两条巨大的水龙，同时朝着他的身体撞击而来。 哼，雕虫小技，我等的就是这个。凤仪天翔对魂力消耗很大，尤其是保持飞行状态的情况下，如果不能速战速决，此战必败。如果对手能在惊慌中向他发动攻击，那么获胜的机会就来了。 使用凤翼天翔增幅下的凤凰火线令水温升高，是他故意为之的。其实他这么做对自身魂力消耗相当之大，而他也根本就不可能让这一池水升温到什么可怖的程度，他就是要吸引两名海魂师向自己发动攻击。巨大的凤凰双翼骤然收敛在身边，再猛地拍出，迎上了那两条扑来的水龙。顿时空中爆起两团巨大的水雾，两条水龙在凤凰火焰下直接气化。胖子呢，一直注入在池底的凤凰火线同时甩出，宛如鞭子一般从水下抽向海魄兄弟中的哥哥海白。凤凰火焰的属性实在太恐怖了，所过之处池水全部沸腾翻滚。虽然这只是斗魂池中很小一部分，但那带起的蒸汽白烟却有着极为恢宏的气势。凤凰火线尚未到，海白已经感觉到周围的池水骤然变热，尾部一甩骤然远遁。他在水下那不亚于箭矢的速度着实令马红俊吃了一惊，这一记凤凰火线顿时失去了攻击目标。海鬼快速遁到兄长身边，这对孪生兄弟心意相通，两人身上的第三魂环同时亮了起来，闪亮的紫光渲染着他们身体周围的池水，刹那间整个斗魂池的水面顿时剧烈地波动起来。海魄兄弟的武魂乃是海豹，他们这第三魂技名为惊涛骇浪，在他们的魂技作用下，整个斗魂池宛如翻腾一般不断涌动，层层水浪渐渐升高，一会儿的功夫竟然就攀升到了近10米的高度，直奔马红俊的方向扑来。更为可怕的是，这水浪是一浪高过一浪，水浪上也附带着淡淡的紫光。马红俊其实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飞行能力升高身体，躲开这些水浪。他也看得出，在对方两人魂技注入下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水。但是当着空中白沉香的面，胖子有意卖弄，自然不能就这么闪开了。凤凰双翼展开，一声嘹亮的凤鸣声从胖子口中发出，只见他身形一展，就那么贴在水池上方，迎着大片的水浪冲了过去。在飞起的同时，胖子的第二魂技浴火凤凰也已释放。观众们此时都已经屏住呼吸，瞪大了双眼，注视着场中的情形。究竟是马红俊的凤凰火焰被那一浪接一浪的惊涛骇浪技能扑灭，还是他能凭借强势的凤凰火焰突围而出？ 有了胖子之前的表现，眼前的碰撞已经在观众们心中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 嗨，笨蛋！ 终于，结局出现了，澎湃的金色火焰冲天而起，水浪终究无法掩盖凤凰的火焰。马红俊的身体虽然肥大，但在凤凰火焰的掩映下，此时的他大有君临天下的气势。惊涛骇浪平静了，海魄兄弟的身体在水中一阵颤抖，马红俊穿越水浪，令他们身体周围的水温急速上升，而且在气机的牵引之下，他们体内都被注入了一股火劲，说不出的难受。二对一，对方的另一名魂师在高空中还没出手就吃了这么大的亏。在同等级魂师对抗下，海魄兄弟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景。兄弟二人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彼此内心的愤怒，身上的第五魂环随之亮起，而身在半空之中带着绚丽伟焰冲天而起的胖子也是暗暗叫苦。先前的碰撞他虽然胜了，但也并不好受，惊涛骇浪强大的冲击力令他体内一阵气血翻涌，那毕竟是两名与他同等级魂师发动的魂技。虽然他的火凤凰武魂品质上远超对手，但同时承受两人的攻击也并不好受。凤凰火焰虽然能够入水不灭，但水火相克是不会改变的。胖子又为了故意耍酷，把双翼完全展开，最大程度地承受了水浪冲击，魂力消耗可想而知。这也是为什么贵宾席内的三人会骂他笨蛋的原因了。胖子现在的实力还不能完全适应空中战斗，凤翼天翔对魂力消耗本来就大，他还进一步的消耗自己，表面上看上去是优势，其实现在已经处于劣势了。一旦魂力消耗到一定程度，都不需要落入水池，只要他的魂力不能够灵动的支持凤凰双翼，那么这场斗魂也就结束了。海魄兄弟显然没有给马红俊喘息机会的想法，虽然体内被火劲入侵，但此时却已经能够自行消散了。两人最强的第五魂环完全闪亮，斗魂池内的清水更加剧烈地波动起来，伴随着紫色光环的渲染，一道道化为紫色的水剑冲天而起，海豹魂师、海魄兄弟第五魂技魔魂剑雨释放。他们这第五魂技的魂环乃是猎杀一种大海中特殊的鱼类魂兽得来的，这种魂兽只生活在海里，并不是以海里生物为食，而是专门猎杀海滨空中的飞鸟。为了获得这种武魂，海魄兄弟二人可谓是煞费苦心，甚至舍弃了有可能获得的万年魂环，为的就是对付海魂师的天敌空中魂师。魔魂剑与豹每一根水剑长度都在一米左右，呈枣弧状，中央最粗的地方大约有人的手臂粗细，迅疾的速度仿佛已经刺破天空，尖锐的利效惊心动魄，无数水柱直接朝着空中的马红俊攒射而去。 胖子恐怕要输了，从形势、魂力消耗以及各方面看，胖子的情况都很不妙，尤其是对手在他升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动魂技，此时他的行动就慢了一拍，再想动用魂技都有些来不及了。 等等，香香要干什么？ 如果此时和他配合的是史莱克七怪众人，结果自然不同。可惜的是，纯敏系的白沉香很难帮得上他。可是就在这时，空中一直停滞着的白沉香却动了，白色身影在空中带起了一连串细微的残影。只见白沉香调转身体，背后双翼收敛在身侧，只是微微张开着，带着无与伦比的速度朝下方水池凌空下扑。众人也不禁都紧张起来。白沉香的情况他们还是很了解的，那魔魂剑雨哪怕只有一道射在他身上也足以给他带来重创，但是空中的白沉香充分向他们展示出了自己的能力，身上第三魂环闪亮，那急速下冲的身体灵巧地在空中摆动着，竟然就那么钻入了剑雨之中，在缝隙中穿越直扑水面。马红俊看到白沉香从自己身前扑了下去也是吓了一跳，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但面对大量的魔魂剑雨也容不得他多想，凤凰双翼展开，配合着浴火凤凰双重增幅，正面挡向对手的攻击，同时他也开始不惜耗费魂力地准备着自己的第五魂技凤凰流星雨。 白沉香在空中规避攻击的动作极为优美，就像一条不断盘旋的白线，看似倾泻而下，其实却不断绕开那一道道魔魂箭雨。几乎只是眨眼的功夫，白沉香就已经来到了接近水面的地方。史莱克七怪知道白沉香没有任何攻击力，但海魄兄弟却不知道。马红俊的实力已经令这两兄弟大为吃惊，虽然白沉香只有四个魂环，但也是最佳魂环配比，从开始到现在还是第一次出手，而且看他的样子大有雷霆万钧之势。这两兄弟吃惊之下立刻就做出了反应，正在急速射向马红俊的魔魂箭雨，快速地收缩攻击范围，集中向白沉香落下的位置，试图在他到达水面之前狙击他。但是他们的攻击速度和白沉香的行动速度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，更何况白沉香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攻击。眼看着身体即将到达水面，脚躯轻巧的一转，背后双翼拍动了一下，身体下冲之时骤然转折，就在距离水面还有不到三米的地方掉头而起，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再次冲天。极境冲势带来的风力在水面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波纹，而那些攻向他的魔魂箭雨也自然就落了空。马红俊凭借身体承受着魔魂箭雨的攻击，本来压力极大，但白沉香这么一冲一退却极大地吸引了海魄兄弟的注意，令马红俊承受的攻击少了很多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